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号，皇帝莱因哈特往伊谢伦走廊，打算跨出征服的巨大一步。 皇帝万岁！莱因哈特，新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啊！ 格里巴查，你要特别注意一点，在统治方面要以公正跟宽容为宗旨。 是。在罗塔尔元帅尚未到任之前，海尼塞就暂时交给属下了。 对了，马林伯爵小姐。 是，陛下，请问有什么吩咐？ 我忘了跟你确认一件事情，那件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那件事请您不用担心，属下已经把你的意志传达给负责人，应该不会再度让您看到不愉快的事情。 嗯。 那就是下令破坏亚雷海尼塞的巨大铜像。对于海尼塞纪念馆还有墓地，莱因哈特则不加以干涉。这道命令不是在展示征服者的傲慢，而是莱因哈特本身非常讨厌以巨大的铜像夸示权力跟权威。他自己的铜像在他死后十年内也不可以做出超过他等身大小的铜像，还特地贴出公告宣布此事。如果海尼塞真是一位值得同盟敬佩的人，他应该也会赞成朕的处置吧。巨大的铜像并不是认真严肃的人受得了的。跟皇帝莱因哈特一同前往海尼塞行星的有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元帅，以及妙拉和艾森纳两位指挥官的舰队。另外，返回甘达尔瓦星系驻留基地的史坦梅兹指挥官也整军在途中跟莱因哈特的大军会合。这个时候，先发部队比登贝以及法兰两支舰队已经逼近伊谢伦走廊，另外在走廊的另一侧也有麦克林的舰队在布阵当中，还有从帝国形式上的首都奥丁行星来的华伦指挥官的舰队也经由遥远的费沙走廊渐渐的逼近。除了留在费沙掌管戒备的鲁兹指挥官的战力之外，动员数相当庞大。动员如此庞大的舰队以及身经百战的名将，说穿了只是为了讨伐一个人物而已。 怎么样，马林伯爵小姐，你到现在都还反对朕的亲征吗？ 陛下，老实说是反对没错。 想不到你这个人这么的顽固。 我还以为陛下对我的个性已经相当了解了。 不管杨威利再怎么样的神谋鬼算，事到如今他在军事上的选择也只有两个而已，那就是前进作战或者是退后防守。他会怎么选择，打算怎么样来对付我，我相当的有兴趣。 这个时候，就敌对的阵营而言，皇帝莱因哈特的确保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他并非把转动历史跟人物的王牌都握在手中。连他也料想不到的事在费沙突然发生了。这天从帝国本土抵达的华伦打算为从旧同盟领域逆行而来的鲁兹举办一个欢迎会。 大人，你还在这里啊？快点准备一下吧，代理总督在等您了呢。 代理总督，这个职位还存在啊？不过也到正式迁都为止了。你来的刚刚好，狮子之泉的模型刚好送到了。 这就是皇帝的新宫殿狮子之泉。 实际的建设时间可能要花十年才能完成。当这座宫殿完成的时候， 我也差不多可以升到宰相的地位了。 宰相，你也太夸张了吧？ 会吗？这一次战争结束之后，也就代表着征服的时代结束了，接着要来的是经济建设的时代，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技术官僚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不算夸张才对啊。不过我这么说可不是我志在权力，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创作的东西，都是人类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帝国宰相那么高的地位，只是这样而已。 哦，别说这个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典礼会迟到的。 哼，真是没办法。 在左迁之地开欢迎会来欢迎我，说真的，我实在没什么心情去。 大人，这里可是军务大臣的地盘呐、或许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偷听也说不定，我劝您说话最好小心一点，免得步上了罗塔尔元帅的后尘。 这个我懂，而且能够见到华伦其实也蛮不错的。在利普修达特战役的时候，我跟华伦同属吉尔艾斯的麾下，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不过吉尔艾斯之所以会死，也是那个欧贝泰他一手造成的。糟糕，叫技师来，我的一手出了问题了。 是，可是 多少迟到一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不然典礼中这只异兽自己打到军务大臣的话，事情可不好玩了。不过这也算是个首嘛。 指挥官， 把我晚到的原因告诉他们。 是。 还有多久才会到？ 大概要五六分钟吧。 已经迟到很久了，快点。 没见过这种形式啊。 怎么回事？爆炸行动，快叫急救队，动作快。 振作一点，振作一点， 动作快呀、 快止血， 快点， 快帮忙啊， 小心 啊， 我这边需要担架。 让着、流血不止怎么办呢？ 冻结处理，氧气罩，快点快点。 好，心跳下降， 糟了，快急救。 尽量下救助，快快快！ 是。 流血不止啊！ 冻结处理，氧气罩，快点！ 他的心跳在下降了。 啊！你们过来看看，他的头部，他 怎么了？ 结果席尔瓦贝尔西不治死亡。同一天23:40，心脏停止跳动。这场爆炸，欧贝泰、鲁兹、博尔德克都只受了一点轻伤，其余还有41名的死伤者。华伦马上把这件事情跟莱因哈特联络，并且延期离开费沙，负责指挥搜查犯人，同时也处理席尔瓦贝尔西的葬仪等后事的料理。 要不要先去代理总督的病房探视一下？ 那里就交给你去处理吧，我现在要去看看鲁兹的情况。 是。 还好你只是受了点轻伤，只有外伤而已，我想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 我的运气也稍微转好了，再说我怎么可以比那个欧贝泰更早死呢？我决定了，在他的葬礼上不由衷地念着悼文，在心里向他吐舌头，为了等这一天，所以我才站到今天还没死的。哼哼，军务大臣还真是万人厌呢。 进来。 对不起啊，我还以为是我的部下呢，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不过你还是躺下来好好的休养，小心伤口会裂开哦。 那么我告辞了。 干嘛？我们都那么久没见了，虽然是在医院里，你就多坐一会儿。 我要处理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了，你就好好的听话，乖乖躺下来休养，早点复原，不然我很伤脑筋的哦。呵呵。 爆炸事件的发生，还有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大臣之死，华伦紧急地通报莱因哈特。 马林小姐，传令全军服丧24小时。另外，跟费沙取得联络，改派古尔克代理工部大臣的职务。还有告诉华伦，把费沙的警备跟搜查犯人的事交给何兹拜雅，照预定的计划出击。 是的，陛下。 等攻陷了耶谢伦要塞之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葬。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马林伯爵小姐，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朕说的样子。 陛下，如果杨威利从耶谢伦要塞出击进攻帝国本土的话，您打算怎么办呢？麦克林指挥官的防御阵如果被迫，剩下就是无人之境，到帝都之前没有任何的屏障。 这样子，这一招倒是很有意思，说不定杨威利会玩弄那种程度的奇策，但是那也得要他手上有足够的战力才行。名将的气量被其他的条件所限制住，真是可惜啊。朕很想干脆给他5个舰队的兵力试试看，看他到底能够玩出什么样的魔术，朕对这个很有兴趣。 陛下， 即使是这样，对朕还是不够的。不管战略性的条件如何的对等，朕都想跟那个魔术师较量看看。 陛下，既然是这样，这一次就不要战了，先回费沙，然后再班师回帝都奥丁去吧。等到杨威利的兵力储存够了，声势壮大了之后，再跟他一决雌雄，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实在没有必要跟立于穷地的杨威利来交战，不是吗？ 马林小姐， 如果要朕休息的话，首先要把跟杨威力之间的旧账算清楚才行。打败了他，完成了宇宙的统一之后，对朕来说，一切才能开始。 那个欧贝泰居然没死啊，这可是那个家伙证明他是一个人的大好机会啊。 我说这话是单纯的可能性的问题，假设那个会走路的毒药欧贝泰有胆量策划一桩惊天动地的阴谋的话，我也不会震惊，真的如此一定还会有第二幕。看似漫长的战争也很短，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就会了结。 对我们而言，但愿结局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愿如此。哦，对了，那件事后来怎么样？ 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怎么，你对那个女人有兴趣吗？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的态度。 在费沙的恐怖爆炸事件之后的4月15号，在海尼塞的南方200公里，位于霍奇亚丘陵的国立精神医院，发生了一场离奇的火灾。死者和行踪不明者共11人，这其中也包含了前同盟军准将安德鲁·霍克。 这一次真是承蒙神明的恩宠，事情好像进行非常顺利的样子。 我们绝不会让皇帝跟杨威力讲和，要让他们互相残杀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说这一次的事情非成功不可。 是。 4月19号，华伦舰队离开了贝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礼拜。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残党，或者是潜入地下的鲁宾一党人吧。在这么重要的时期出来扰乱皇帝的思绪，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就是因为重要时期才故意来扰乱的。但是敌人要的并不是已死的希尔瓦贝尔西，应该是我军的3个干部，还好并没有酿成大害。华伦比预定晚，不过也离开费沙了，皇帝的征旅也没有被中断。这么一来，犯人一着急，说不定会企图再次犯性 啊。那么 这是把犯人逼出来的好机会，我想皇帝正在等的应该也是这个机会。 还要继续进行恐怖爆炸，这次失败教训还不够啊。 这次不算失败，如果被害的情况更严重的话那就好了。目的不在恐怖爆炸事件本身，这是为了达成目的的其中一个步骤罢了。好，问题是为了进行下一个步骤，你也出来帮个小忙怎么样啊？ 就是向杨威力提出和平提案，如果他归还伊谢伦要塞，发誓臣从帝国的话，就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承认尔发或是哪个行星的自治，允许他们在内部存续共和主义，以此为条件。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必要遵守这个条件。等到做美梦的杨威力笨笨的要把要塞交出来之后，我们就在和平会议场上把他抓来当俘虏，连一滴血也不用流，整个宇宙就归陛下所有了。这个计策您觉得如何呢？ 你想听我的回答吗？ 当然，属下很想知道。 我不准你再说这种没有大脑的话。如果皇帝认同这种丑陋的奸计的话，去年在巴米利恩会战之后 跟杨威利见面的时候，把杨威利抓去处刑，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皇帝他所希望的是，跟那个耍小聪明的魔术师交战，并不是要不择手段的让那个小子屈服。你到底懂不懂？被陛下叫我是个无能者，我能够忍受，但是被指责卑劣无耻的话，那我至今拼命效忠陛下就没有意义了。你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 帝国军打头阵的好像是黑色枪骑兵舰队还有法兰舰队的样子。 哦，还有法兰舰队啊，那个人跟我有过一些奇妙的姻缘，虽然现在我们分站在宇宙的两端，但是回想三四年前建立并排并肩作战，跟共同的敌人打，这样啊，法兰打头阵， 黑色枪骑兵舰队来的，定时联络。 古人说小人闲居会做出不善的事情，在陛下抵达之前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话，有些人说不定会开始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过说真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 照我看来啊，你本身才是最前线的无聊中的最无聊啊。 哼，如果敌军先发动攻击的话，尽管皇帝还没有到，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战斗状态了。 看来我得扮演意志的角色才行。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试着劝杨威利投降，你看怎么样啊？ 嗯， 反正杨威利啊，他是绝对不可能会答应的。不过皇帝到达之前的时间呢，也不会浪费掉，就当是探查敌军内情，延迟他们纯军事性反应的角度来看，你试试看怎么样？ 这样啊，我会想想看的。再见。 这样妥当吗，指挥官？ 不给他一点事情做，他说不定会闯祸。不管他做不做，在考虑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赚取一点时间呢。哦，对了，前面就快要接近那个达贡新域了，叫他们快点准备，派侦察艇出去。 是。 事实上，法兰并不是真心劝比登费这么做。然而，当比登费真的去劝降杨威利的时候，法兰当然非常的震惊，而且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于比登费提出的投降劝告，伊谢伦方面正在协议如何应对。在最终决战之前一段平静的时间，杨威利跟尤里安的对话，这是他们两个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春天的风暴。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